最美的风景用来取暖，那些爱着或是被爱着的也会烟消云散。你是个懦弱的人，也不敢和我结婚，就这样吧，我也只能在路上过完一生。 冷漠无情是自害，还有肉包 是爱，让我无情是自害，还有柔寡断情难猜，流落最初是情怀。 I was a quick wet Minkin' 你还在灌溉，要我等待，我就等待。

微笑挥挥手，多懂事的观众。

的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，还是只有我。 你有没有爱过我，有没有想时候，那是说不出口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 却被大雨

这都是不小心看破了你的微信。 有

原来再见就是再也不见，没必要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，不管再见还能说不说远，已经成风的不能视而不见，不敢再见，不想再面对面，只为了悼念往事写下 go. Come on.